刚下车，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，一鸣看见是条短信，没有立刻点开，结果三分钟都不到，铃声就响了。接起来，发觉还是那个早就该睡觉的男人。 我说，你在哪儿？我都在宾馆大厅等了半个小时了。 手机里石毅的精神很好，就是透着一股不耐烦的焦躁。英明下意识地往大厅那边扫了一眼，沙发上确实坐了一个人，背对着他，黑色的大衣特别扎眼。英明本来犹豫了一下，是打个电话把石毅叫出来，还是走进去装作不认识。结果旁边的其他工作人员顺道拉着他就一起往里头走了，都没有给他时间仔细想，石毅就已经看见他了。然后场面有点尴尬。石毅这样的人，就算是没有接触过的，多少也看着脸熟。尤其是剧组上次见他来探过班，所以也都知道是一号什么人物。那个拉着英明的工作人员很识趣，看见石毅站起来就下意识撒手了，然后往旁边退了一步。 英明，你朋友。 其他人陆陆续续地走过去往房间那边闪，有些多事的就多打量了两眼。英明下意识地就想抽烟，但是一抬头看见石毅又给塞了回去。 你怎么过来了？ 反正都已经被看完了，英明也懒得掩饰了，两个人就站在门口。外头挺冷的，从脸到脖子似乎都要被冻僵了。石毅很本能地把围巾摘了挂在他脖子上，然后两只手插在大衣的兜里。 上午在这附近需要招待两客户，就顺道早点过来看看你。你夜场戏，我估计着时间差不多。 虽说对拍电影什么的从来也没有多熟，但是好歹跟英明和刘丽认识了这么久，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，要猜出个大概，对石毅这样的人来说一点都不难。英明就着石毅的动作把围巾裹好，然后点点头。 没吃早饭了吧？ 没有，想找你一块儿。 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吃早饭？ 有情趣吧。 石毅也不客气，自己说完了咧嘴就笑。英明有那么一瞬间想抬脚踹他，然后把脸往围巾里埋了埋，没说话。 对了，你还记得这附近是哪儿吗？ 石毅转头看了一眼，这地方还是比较偏僻，冬天万物凋零的那种萧瑟感特别的重，看起来什么地方都是白茫茫的一片，透着说不出来的凄凉。英明因为他的话也抬头随便扫了两眼，最后他摇摇头。 记不住。 他一般到过一次的地方，不说肯定能记住，但是多少会有个印象。这地方他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石毅倒是不意外他想不起来，就是稍微有些不满。 你还记得咱俩泡过一次温泉？ 他一说，英明终于想起来了，有点意外的又看了两眼旁边。 哎，是这地儿啊？ 就在旁边，走路5分钟。 石毅语气里的不爽又上升了趋势，英明听出来之后扫了他一眼，本来想挤兑两句难听的，后来还是忍住了。 上次来是黑灯瞎火的大半夜好吗？这地方连个路灯都没有，谁记得住？ 跟石毅真的一块久了，越会觉得石毅的孩子气其实挺重的，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闹脾气，似乎只要是他石大公子认为你应该记住的东西，英明答不上来就会被甩脸色。不过好处是这人脾气上来的快，下去的也快，基本上5分钟之后也就忘了自己到底刚才在借一些什么东西了。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到度假山庄的时候，石毅已经跟没事人一样了。提前就定好了位置，他们两个走进包间，饭菜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其实早点这东西任何地方都出不了大心意，无非就是那一套嘛。石毅吃东西很传统，不知道是不是受家里的影响比较深，反正满桌子的菜基本上都是最普通的家常，只是趁着这种环境违和感有点重。 英明脱了大衣摘掉围巾。 你跟你客户约的是什么时候？ 10点。 现在是6点多，还有3个多小时。从他家里到这边开车怎么也得快2个小时。英明算算这个时间，就觉得石毅是个疯子。 你这一晚上没睡是不是？干嘛非要约人在这种地方谈？ 石毅喝粥喝到一半，突然听他说这么一句，抬起头，表情倒是挺自然。 我跟你打完电话就睡了，后来你家烟圈撒癔症把我给抓醒了，我一睁眼看见放在客厅里那张照片，就觉得不行，我得过来。 至于约客户约在这里，可能是他潜意识就是打算见完了客户过来看看英明。真心的不喜欢跟这个圈子走得太近，石毅的认知里，娱乐圈人扎堆的地方麻烦就比较多。但是想到英明在剧组里，他多少还是可以勉强忍耐一下的。英明听到石毅提起客厅那张照片，差点忍不住喷了。他第一次见着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跳，哼，搞得跟遗照一样，也就亏了不是黑白的。喝了一口温粥暖暖胃，英明抬头看了石毅一眼。 那你是准备怎么安排的？ 石毅抬头想了想， 本来是准备一起去泡个温泉，不过现在…… 他看了英明一眼，然后回头叫了声服务员， 帮我开个房间。 从温泉进化的开房，英明都不知道这到底算是升级了还是堕落了，不过也没说什么。两个人吃完早饭，正好房卡也送过来了。石毅是这家度假山庄的常客，经理甚至很清楚他的房间喜好。窗户要大，不靠马路，因为没有特别要求，所以其实是双床房。石毅打开房门的时候长出了一口气，慵懒地歪了歪头。 你先写还是我先写？ 跟在他后头的英明挑了下眉。 我操，你在家连澡都没洗？ 洗是洗过了，但是总觉得折腾了一晚上有点不舒服。你拍戏不是肯定没有？ 之前他俩聊起英明拍戏时候的情况，也听他提起过，真到那种拍摄条件很恶劣的剧组，甚至连洗澡都是很费劲的事。偏远地方就算是最好的宾馆供水也不行，大冬天的也得洗冷水澡。其实啊，做演员就是体验各种人生罢了，不只是戏里，戏外亦然。既然石毅都已经考虑全了，英明也懒得客气，他把外套一脱进去放水，关门的瞬间顿了一下，往外头探头看了一眼。 哎，我说你干脆一起得了。 石毅正好靠在镜子前头抽烟，突然听到英明这句话，有点意外地回过头。记忆瞬间有一个短暂的重叠，他夹着烟笑了一下。 你这算是邀请啊？ 洗不洗都别这么废话。 英明说完这一句人就缩回去了，但是浴室的门没关，石毅晃晃悠悠地往那边走了2步，充斥眼前的是一片雾气。英明的后背看得挺清晰的，他鬼使神差的衣服没脱就走了进去，然后被莲蓬头里的水冲了一身。 操！ 这句是一转头看见石毅戳在自己身后的英明骂出来的，吓了他一跳。他皱了下眉，看着石毅有点飘渺的表情。 你洗澡不脱衣服？ 一会儿不是还得见人吗？这么湿着准备怎么弄呢？